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稍后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24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翻意外嘅情况啦。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喺吸水门大桥段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暂时就冇乜车龙，经过请小心忍让啦。咁而家青屿干线下层嘅行车道系暂停开放，驾驶人士啦，请行翻桥面嘅行车线啦。另外反方向去东涌同埋机场嗰边，青屿干线近住吸水门大桥段嘅快线亦都系有交通意外跟进紧啦，龙尾排到去马湾。咁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加龙村嘅意外就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暂时唔系好挤塞，系一带比较多车一啲啦，经过请小心忍让。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九龙清水湾道近住牛池湾街市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慢驶噶，龙尾就分别去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同埋去到彩云村商场。晚间工程方面，一啲封路嘅临时安排啦，提一提大家啦。端午节会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啦，咁喺听日清晨嘅6点钟。至到晚上的7点钟，赤柱联合道和海丰径是会临时封闭，而由听日朝头早的7点至到傍晚的6点，赤柱新街和赤柱市场道亦都是会临时封闭的，是因应端午节的一些特别的交通安排，驾驶朋友请留意了。最后，反诈骗协调中心提提你，收到有可疑连结的短信，要求输入银行又或者信用卡资料，千祈咪乱揿，有怀疑 check 下防骗伺服器。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良好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大家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是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嘅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同筛查，安排合适嘅健康教育同管理计划，仲会联系区内医疗同社会服务，照顾你嘅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生活 基本法， 从基本法走进生活， 日行基本法。 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自行制定有关劳工政策。来自演艺界的杜大伟就想问， 香港经常输入外劳，市场反应好大，究竟输入外劳以哪方面的专才为主？ 而輸入外勞解決了什麼問題，又為香港帶來多大的經濟增長呢？ 為我們解答的是立法會議員邵家輝。 近期我相信討論得最多的問題就是關於人力的問題，因為行行都很難請到人。如果大家有印象，較早之前有3000個朋友過來香港，希望過來幫襯我們，但是發現到其實在旅遊巴和導遊我們都不夠，最後尾他們要打道回府去回深圳。我相信這個是對於香港來講一個很大的警號，行行都請不到人。我自己的批發零售界朋友告訴我，縱使他們現在想擴張店鋪，但是都發現到怕請不到人，而不夠膽大力向前行的。經過這3年的疫情，我們要經濟發展，我們一定要大力去解決這個問題。特區政府我知道其實對於在3個行業已經有所準備，例如好像一些安老、一些建築業和一些運輸業，但是香港還有其他行業其實都很需要人，包括好像一些飲食零售是很多人力需要在這個行業去做的。所以我建議政府認真去考慮，我們現在大灣區1小時的生活圈可不可以令到很多的國內的朋友即日上午過來做事，其實夜晚黑他又回過去，那就可以解決住房的問題。第二，如果勞工的朋友擔心他們的飯碗的問題，我們都可以設一些年期，他們過來的可能是1年或者2年的工作，再看看當時候的就業情況。那至於人工的方面，當然這個的工資中位數不會令到他們的工資有所減低，希望特區政府認真考慮幫幫我們解決人力的問題。 香港電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聯合製作一行基本法。 大哥成啊， 大哥成，大哥成，为什么你当年要背叛阿豪哥啊？ 大哥成，当日你在铜锣湾俾钱Mark哥帮你开门嗰阵咧，你记唔记得跌咗几多钱呢？ 老友，我冇做大哥成好耐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吉， 仲有我李子雄， 手下留情。 喂，何生，起身啦！ 早晨啊，醒咗好耐啦， 系有啲有啲勉强，我听到把声，你啱唔到我。 哇，好精神啊，好似发哥咁头先，你系咧，你发哥都话系咧，系咧， 系啊，头先阿发哥都陪我哋癫啊。 系，我啲力量都感染到香港呢边嘅同事们啊，发哥你好，各位听众好，系啦， 系咁啊，三环市时间而家系5点10几分系嘛？ 是啊，冇错啊，这个早上时间来的。 大家好，是啊，这里是手下留情啊，我是刘伟恒啊。 是啊，我是梁礼勤啊，大家好啊。 我是三藩市的何亨啊，大家好啊。 是好啦，今日喂啦，讲嗰啲应节嘢先啦，点都要讲嘅，虽然我已经讲咗10几年啦，再加埋对面街我哋讲咗20几年㗎啦，咁听日就端午节啦。 是啊， 我今朝呢都睇到电视，因为我哋其实我好耐冇睇过电视转播呢个龙舟竞渡㗎，但睇到今朝呢即係偶然之间呢就听到睇到某个台就话原来听朝早呢就会转播呢个沙田区城门河嘅龙舟竞渡 㗎。 行得有道理， 喂，我又系同乡同事个有道理嘛。嘅时候，我都系细个都听到系端午节咧，之外咧就系同乡同事咁样噶噃。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哋系咪登到8点半啊？ 系啊，咁啊嗱，我哋嗰啲就即系一间再讲啦。阿老可，你喺嗰边嘅即系有冇气氛啊？诸如此类嗰啲嘢啦。 话晒我都过咗嚟，而家都踏入进入第3年啦。咁我都讲咗2年噶啦嘛。 旧年唔记得嘅，你旧年话好气氛啊嘛，系啊。 咁啊嗱，气氛咧就你话系咪端午节先有人爬龙舟咧？即系 D 边咧就冇条城门河啦咁样。 系。 咁但系爬龙舟呢一个活动啊，我形容为一个运动嘅项目嚟嘅。 系。 佢就唔系喺端午节先出现噶噃。咁喺即係各個 city 嗰度啊，即係都有一啲朋友咧，就係舉辦一啲爬龍舟嘅比賽咁， 係 啦， 即係佢真係我哋嗰啲龍舟嚟嘅。 真係我哋嗰啲龍舟嚟嘅，你嗰只唔使手先，唔使抹開嘅，真係我哋嗰啲 十八。 唔好意思，我解釋一下先，不如我翻譯一下。頭先阿劉偉恆係啦，望住我哋，我哋即係因為要同阿何肯溝通咧， 我哋有個視像嘅頻道， 冇錯有視像嘅。如果唔係咧，即係成日都會搭嘴嘛。咁啊，但係頭先阿劉偉恆唔知啊，興之所至，突然間講緊龍舟啊嘛，係嘛？跟住突然間佢將隻手咧就係由一個本來收曬變成開曬， 五咯，即係五咯， 收係 啦，開曬， 對咁 樣，唔知點解會， 唔好意思啊，係啊，我哋仲可以 keep 到咁高 energy 啊！你啱啱同一位前輩傾咗成三粒鐘， 係差唔多三粒鐘， 我而家揸車。听下李斌友仲有气讲嘢嘅真系，唔好意思啊，系好啦，讲下先。 我形容为即系一个运动项目啦。咁喺上个礼拜咧，即系小弟工作嘅地方啊。咁啊出边咧都系沿海，即系一个即系海景嚟。我唔知点解人生咁好命嘅，即系香港又系对住个海景，咁喺呢边又对住个海景咁样啦。咁啊见到咧有两。应该点讲？我应该点样量化佢嘅？即系龙舟系 两条啊， 一条啊，系啊， 系咪一条条啊？ 系 总就一只只系啦，龙舟有两条龙， 系 系啦，有两条龙舟就连紧阿勤，你笑咩咧？ 唔系佢总就一只只，你要我想点回应？都唔知点讲。 我惊量化乱咗啊嘛，有一只龙舟好似唔系咁好啦。咁有两条嘅龙舟咧，就练习啊！我睇多佢哋 系。 喺度练习就喺， 但系咩人撑先？外国人定系华人啊？ 阿瑞嚟嘅， 系系。 但系讲英文，我听我好大声，讲紧都系英文。One two 咁样嘅系，我听唔到佢讲广东话同埋普通话。 咁应该输硬噶呢条龙舟，我哋唔系讲 one two 噶。Anyway， 系继续 即系或者50-15咁样啦吓，咁样。咁你都见到佢哋练咯，即系有练咯咁样。咁而喺即係每年都係嘅，即係唔同嘅年份，即係通常可能係一啲唔同嘅 city 嘅問題啦。佢哋咧都會有一啲龍舟比賽，我喺網上面見到嘅。 嗯， 係啦。咁而最特別嘅地方係咩呢？其實香港人咧都有組隊嘅。 哦， 即係因為龍舟呢一個嘅運動項目咧，佢哋係一齊練習同埋一齊參與咁樣嘅。 哦， 係啦。 啊！即系改翻只名字啊，改翻只何亨龙咁样样啊， 合姓龙啦， 系啊。 其实如果我真系呢边会参与呢个运动咧，我相信我应该会叫做嗰条龙啊，就叫三藩市速龙。哇！啊，好唔好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 其实嗱， 唉。 我真都明白，有陣時我爆咗啲嘢出嚟，點解大家會覺得咁沮喪？真係好沮喪喎，可以。 唔係喎， 呢啲教翻俾體壇一二三講啦。 係啊，我社交 係咪多倫多啊？速龍係温哥華定多倫多？我唔記得咗。 多倫多 速龍，唉，唔記得咗，要問翻教學先啦。 速龍啊，好難讀啊，呢個係啊。 速龍 係啦，龍係啦，冇錯，三藩市速龍。唔係 咁，我 組隊嘅話， 我都問多你一句啦，即係你呢三年都問你，喂，有冇種食啊？ 有種。 點嚟㗎？ 都系喺啲中餐馆嗰度 keep 住都有嘅，系即系一年365日都有种喺度嘅。 系 即系 咁，即系同我哋系啦，嗰啲粥铺都系啦，永远都吊住啲种喺度噶嘛，永远咧你嗌只种嚟食都觉得咁好食，好得意。 咁你有冇自己包咧？今年 冇啊，冇。但系唐人街系有啲活动系包种嘅，上个礼拜。 哦，系咪啊？即系嗰啲， 即系斗快包几多只赢咗有啲奖品嗰啲。 社区中心举办一啲，即系可能文化嘅传承嗰啲咧，即系端午节咁啊，小朋友包种咁样咯。 哦，咁亲唔亲外国人玩噶？ 有，我见到有外国人玩嘅。 哦， 咁你食过种未啊？今年你 我冇啊，我其实因为我唔系太中意食种噶。 哦， 吓。 系啊，月饼啊嗰啲我都唔中意食嘅。 哦，早啲讲啲寄啲过嚟俾啊嘛，系啊，我屋企雪柜有八只喺度而家。 哦，系咩？诶，点得嚟啊？点得嚟嘅 咧？过咗期你先寄过嚟咯。 啊，好啊。 哦，系。 啊，好，我过俾你。诶，好，冇问题。 唔系，但系你嘅种系点样得翻嚟咧？ 我嘅种啊，咁啊要讲下啦。即系我觉得端午节咧，即系我都讲咗几廿年咧，都冇乜嘢好讲噶。但系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咧，都值得每年去即系提倡下，或者咧即系要多谢翻嗰啲人物嘅，就系简单一句就系有人包咯。嗱，即係你，我覺得今時今日咧，仲有人送 雞速龍， 唔係我嘅意思，包嚟送俾你啊！即係嗱，你粥鋪都要俾錢買啊！ 但係都係有人包。 譬如琴日啊，我同阿何亨有個朋友嘅媽媽，老實講，我同佢都唔係好熟嘅啫咁但係咧，佢真係呢幾年咧，佢都會

你入围咗金马奖嘅最佳男配角。 嗯。 哦，咁我就哦一个。我系冇乜感觉噶，哦，即系冇乜感觉噶，哦，即系。收尾先知道，哇！原來係好難得嘅呢啲機會， 好大件事啊！ 好大件事嘅，但我咁即係冇乜話好興奮，亦都冇乜感覺。即係我人可能就即係玩嘢啦嚇。 你追求嘅唔係呢啲嘅嘢啦， 可能係。但我就追求即係覺得，一可能我屋企嗰個，比如我媽成日病啦，咁成日病咁需要啲經濟支柱，所以變咗訓練班我唔去讀，可能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即係唔去簽呢個約啊。 但係咧嗱，即係譬如咧，阿 Nanson 同你講，最佳男配角入咗圍喎，你就哦咁呢啲嘅表達方式，會唔會就係令人誤解咗你？ 會，因為好多時候有啲朋友或者我啲親戚朋友咧話我，其實我如果唔出聲咧。 好 恶 嘅，我咪话好恶咯， 即系话好恶，亦都话我好扮嘢咁。我因为我唔知道讲乜嘅时候，我唔出声咯，系嘛？唔出声嘅时候，啲人觉得你好串喎，你咁样，啲人会觉得我好串。 其实就系唔识 解 释，识得表达。 我哋而家好明白啦， 系啊， 只要唔都几好倾，系咪？乜都讲俾我哋知。 其实我哋串过你， 但系人生嘅路真系好奇怪。 你行咗 A 就冇得行 B。 冇错，你以为系咁，嗱，你一路以为系 A 落去噶啦。好啦，咁做咗几年入境事务处，又拍 model 又成啦，点解会有呢个英雄本色嘅事件呢？ 咁就系，又系做 model 啦，去徐克公司试镜啦，去工作室嗰一，我记得同一个女 model， 即系去试镜嘅，咁啊一个米嘅广告。 哦， 咁试完镜之后，咁阿徐克个助手阿花叫阿花，咁留低我电话号码，咁就话我哋如果有戏嘅就我哋揾你啊拍咁，哦好，咁心谂就。都系做茄喱啡嘅啫，咁即系心思咁谂，咁跟住嗰段时间之后就个米广告唔得啦，冇 米啦， 冇米啦，因为个老板话食米人应该肥嘅，咁我做 model 梗系企得好啲噶，即系 冇，吓 Bandy， 如果 Bandy 去做，可能呢个广告得咗啦，系嘛，咁啊冇，咁啊唔掂啦，咁跟住过咗两个礼拜，咁啊徐克助手打俾我，就话李忠，你我哋有部戏就会开拍，想嚟试一试镜，咁啊见一见我哋导演。咁你要着西装上嚟咁样，咁好啊，咁着西装上，咁啊见吴宇森，咁啊见到吴宇森之后，咁啊喺个镜头面前，你试下攞张攞口烟食下，咁啊讲下嘢，咁嗰啲咁，咁跟住我咁试完之后，啊得啦，咁啊唔该晒，咁啊走啦。 但系你唔识食烟噶，你唔食噶， 咁扮假咯，即系扮啦，扮啦。咁啊跟住又过咗一段时间，咁佢哋又打俾我，就系个制片主任啊，应该系温家文打俾我。佢话我哋会开部英雄本色，叫做有春发、狄龙、张国荣咁样，咁嚟搵你嚟做一个角色系反派咁啊，什么反派？哇！第一部做反派，自己心都好突然噶嘛， 系 嘛，系嘛，新人咁啊，跟住就都好啊，发哥系我偶像咁，咁啊好啊，咁跟住就开始经个条件就系、是、拍三个月10,000蚊 吓。 拍30,000蚊，即系拍三个里面拍30组， 系 咁一算一算， 哇系 300蚊一日啫，我做 model 都400蚊个钟， 系喎系喎，好少真系， 好少嘅啫，唔知呢啲秘密讲唔讲得噶咧？ 唔紧要啦，咁耐系啊，过咗咁耐系我哋当听，嗱各位亲爱听众，如果你听到，你当听唔到啦，唔好爆翻出嚟啊！ 咁啊，吴森导演知得噶， 咁啊，咁啊，跟住我同个仔边主任倾啊。我话钱好少，得300蚊啊！咁啊，佢话咁我哋俾机会你啊嘛，有发哥，有 Leslie， 有迪龙，咁啊，跟住我谂啊，都好啊。 你问咁啊，咁啊，发哥几钱一日啊？ 咁啊，都好啊，咁啊，横掂，即系都系想圆梦啊嘛。咁即系我都同你之前我讲嘅就系，即系同吴镇宇咁喺《飞利浦》睇戏，咁喺银幕面前走嚟走去啊，都几好喎，咁啊试下啦。而家系读完训练班，兜兜转就兜翻出嚟，咁啊可试下啦。咁啊拍呢部戏，咁拍完之后又表演。 使唔使辞工啊？ 冇嗰阵时 就真冇嘛。 冇啊，嗰阵冇辞辞工噶。 系你新龄大校，点解你可以攞咁耐假嘅？ 因为我哋政府工好多假期噶嘛。 系喎，哎呀，你知咩？子鸿哥，我咧一路都觉得，哎呀，点解我唔听阿妈讲啊？当年我毕咗业，唔系啊，毕咗业之后即刻做政府工啊，发咗嚟噶。 一年有12日嘅事假。有9日嘅大假，即系一年有21日，仲可以储噶嘛？ 系 咁储噶嘛？可以储几十？ 一铺过俾落英雄本色度啦。 但系成日请假咁，阿 Sir 又唔 like 噶嘛？咁啊耐唔止请下假咯。咁啊 咁去台灣一次，台灣拍外景就請個假，咁跟住咧拍多兩日 ，over 兩日，即係翻唔到嚟，咁啊點啊？打場就翻嚟話，我有個朋友喺澳門，佢屋企人過咗身。 要用呢啲噶啦！ 我过身，我要帮手噶。阿 Sir 话：人哋过身关你咩事啊？ 咁我冇办法，我而家要去帮手，咁啊请多两日假。 哦， 咁啊拍完咗台湾嗰部分， 系就是、 枫林角， 枫林角冇我份啦，但系即系佢哋因为时间系调嚟， 系 就系我同狄龙走佬嗰度。 嗰度真系台湾嚟嘅， 台湾嚟， 因为喺个地洞咁上下嗰啲嗰个位嘛， 喺台湾度拍噶嘛。 系嗱，我哋即系因为大家都系英雄本色嘅铁粉啦，而呢套亦都系一套即系影响咗啊成代中国人同埋香港观众嘅一套电影， 系睇几万次啦，真系不得了。 即系你系以一个新人嘅姿态去做呢、這个即系吓十恶不赦嘅 大 歌城。好啦，首先导演点样去即系吴宇森导演点样去、去同你一齐去演活呢个角色咧？ 即系头先讲咗啦，就系睇咗好多。關於啲黑社會、教父啊咁啦，咁 even 我喺片場嘅時候睇完英文版啦，英文版我唔敢喺現場睇嘛，費事人以為我喺度招職啊嘛，係嘛？咁睇中文版啦，睇中文版咁啊，發哥，睇英雄本色咁啊，咁所以咪一場戲其實發哥即係發哥好犀利嘅，即係佢會執翻現場嘅嘢，就係譬如有一場戲，我覺得喺酒吧裏邊，佢話唔好成日以為睇到多英雄片就可以做大哥咁。咁有場乜對白？ 係 其實佢我諗係佢加出嚟嘅。 哦， 佢睇到我喺現場即係睇啲書，佢自己加出嚟。 哦，係係。咁好啦，咁你又點樣做啊？大哥城咧嚇？ 即係就係睇咗呢啲嘢啦，之後成日翻睇個電視劇翻睇啦，睇之後即係入心入肺啦。咁、就即係睇下有邊啲地方可以學啦。咁去到現場嘅時候，我覺得第一日咧，拍就係拍我係喺阿佘燕子叔間屋裏邊咧。同佢講預約咗阿龍哥咁今晚見面嘅咁嗰場戲嘅，咁啊因為成日做 model 啊，咁啊插手啦嘛，咁坐喺度好 model 咁樣，咁啊拍成日，吳宇森鬧咗我成日， 哎呀， 咁即係話唔使成咁樣擺 pose 啊，唔使咁樣咁即係嗰啲咁啦，即係唔好咁硬啦咁，但其實鬧得好嘅真係，即係起碼佢鬧咧，我知道哦，原來我係應該係唔好咁刻意嘅，即係擺 pose 啊 ，model 咁樣樣 ，model 咁嘅樣。咁啊，即系我觉得系，即系佢俾嗰个指引系其实好好嘅，即系佢会闹到你咧，佢唔会闹到你冇信心，因为佢知道用咩方法去话你，其实佢唔系闹嘅，即系因为讲提示。咁嗰时我就自己个好强大噶嘛，心脏吓，因为点解咧？我 系 新人嚟噶嘛，我对住周润发、对狄龙、对张国荣，佢做得好过我系正常噶，我做得唔好系应该噶，系嘛？咁我咪 佢咁劲嘅，识得咁谂嘅， 我真系咁谂噶。咁我咪尽量做咯。咁就算 even 导演闹我或者话我，我都可以接受。咁我系学嘢噶嘛，咁即系抱住一个学嘢心态咧，就变咗即系会尽量令自己个人嗰个 mentality 强大啲。 系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再度添上新鲜。 呼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嗰日第一日啦，喺四子叔间屋嗰度拍啦，导演就即系叫做提点咗你， 醒咗你啲嘢啦， 提点咗你成日啦。你咁你系冇嘢嘅， 我真系冇嘢嘅，真系冇嘢嘅，系应该噶嘛。你演员喺面前同埋即系我而家好就拍一拍 close 咧，就即系自己 喐你都系啊， 喐你咁一定闹你噶嘛， 系咪？个心唔定，个心唔定， 即系紧张咪都会紧张，虽然话心好强大啫，但系都会紧张。 系 咁就变咗佢话系啱嘅，因为听教咯，即系听教咯，因为你实在系新人嚟噶嘛，一定系。听导演指教，同埋就后屘拍到后嚟嘅时候咧，喺天台一场戏咧就系咪打阿发哥打到流鼻血？ 系啊，嗰个好经典啊，几痛啊， 万镜系啦， 好痛啊，真系。 发哥又过咗啲料俾你啦，佢话嗱，李子雄导演咧就好主观嘅，即系佢唔系话嗰场戏，佢话咧，譬如话你有意见咧，可以同导演讲，但系最后决定权咧喺导演身上边。 嗯嗯， 即系发哥咁讲，即系咁多唔同嘅有资历演员咧拍戏咧，就即系真系学到好多嘢。 系 第一部戏，我真系即系除咗冇俾学费之外，仲有钱收，咁我觉得几好啫。 系咁你嗱，你本身你个人咧就唔系大哥城嚟噶嘛？ 系啊， 你点样去演到呢个咁有反骨啦？后来仲即系冇人性啊？即系各样，你点样去将自己变成个大哥城咧？ 即系我平时我唔系咁嘅人啊嘛， 吓 我咪将佢做到放大佢咯。咁同埋即係我諗係即係導演有調教得好啦，咁同埋即係合作上譬如發哥啊或者龍哥啊，咁即係佢哋有時都會提點下，咁就變咗真係純粹係抱住一個去學嘢嘅心態去，即係喺啲前輩裏面學嘢。 開唔開心啊？喺片場 開心㗎，即係佢哋都對我好好㗎。雖然我係新人，但係就譬如阿哥哥啊咁都對我好好嘅都。 我特別好想講翻最尾嗰場戲啦。嗱，最尾嗰場戲大家一定記得啦，就係、是、阿馬哥就翻轉頭即係快艇翻嚟，咁最後就開槍。嗰場戲就係阿 Leslie 就叫阿豪哥嗰、場戲，你有冇印象啊？即係最後有 行翻去舉手， 舉手 係啦，舉手跟住前面就係啲警察去自首咁樣。 嗰場戲咧就我記得係有鏡頭喺呢度咁樣，我側望出嚟嘅。咁啊，即係諗下我究竟出唔出嚟咧？出唔出嚟好咧？咁導演咧，真係因為唔係現場收音啊嘛，嗰陣時，咁佢就提咗好多嘅詞俾我，內心獨白。咁即係佢噏，你點啊？出唔出嚟好啊？你諗下，你如出嚟要點點？咁我咪聽，我咪聽。 即係喺現場一路 walk 機一路講。 係啊。 咁你就聽住佢嗰樣嘢， 講嘢，我就去 個內心去感受啦。 係啦，係內心感受做嗰樣嘢，咁就行出嚟。 系咪喺龙虾湾？我想知嗰度系边度嚟。 唔系，嗰度系昂船洲。 吓，哦，喺昂船洲啊！ 以前系坐船过去噶。 而家 系而家陆地啦，变咗。 哦，哎呀， 哎呀，我唔知道系咁，因为而家做唔到噶嘛。即系头先讲啊，唔导演提你， 系因为现场收音啊嘛。而家 即系原来可以嗱，谂下出唔出去，犹豫 系啦， 最后都行。 系， 仲要懒型咁样行出去，举高双手，即系佢真系咁提你嘅。 系噶， 哇！ 即系变咗系帮到你嗰个，因为嗰个系几复杂、几矛盾噶嘛，嗰系。 系系。 咁啊，但系嗰场戏拍完之后就肋骨啊裂咗啦。 哦，因为咩啊？ 因为嗰阵时咁咪俾佢打我枪啊嘛，我跳啊，唔识落啊，唔识地噶，一硬 哦，自己硬， 咁啊痛咗成个月啦。 哦， 肋骨。

你知唔知對翻住自己先分手啫？唔係對 佢個分手。咁我哋梗係唔好啦，仲點點點啊？哎呀，你媽！係咁啊？點解啊？ 我咁靚仔又有頭髮， 因為 咁都要走。 因為你唔會係我第時小朋友嘅好爸爸。 係。 咁你仲 點樣睇得出咧？佢係咪揾阿李師傅睇過咧？ 咁我就同呢個女朋友都三年嘅啦。咁所以佢就咁樣講啦嚇。咁我就仲點答啫？邊有得回應啫？ 係。 咁咪接受咗件事咯。咁但係自己都會諗啊，個好爸爸係點嘅咧？唔知喎。 跟住问爸爸咯，打俾爸爸，爸爸你觉得你 最好爸爸？咁啊，不如试下接触下小朋友啦，即系睇下点样去 做好爸爸。哦，即系佢提醒咗你。 咁我就去咗建工，人生第一次建工就系去咗一个一间补习社入边建工。 哦，即系你真系为咗啲即系嗰个即系 呢个 分手嘅女朋友。 咁我就 但係你當時有啲咩特質係令到你女朋友覺得你即係三年裏面係唔好爸爸？例如係見到小朋友搣佢啊，跟住避開，哎呀，或者聞到小朋友除，咦好臭啊！咁係有啲咩係令到你覺得佢俾佢覺得你唔中意小朋友？ 唔 係好爸爸， 唔成知人嘅講唔成熟啦，即係你當時嘅年紀廿零歲咁樣係咁噶啦，讀大學廿零歲，咁你一齊咗三年，跟住見到你 又冇話生 B B， 係啊，咁咪係咯，我咪。去試下自己行新嘅路啦，咁啊，咁啊，去建工嘅時候，我就係咁同佢講， 我要做好爸爸。 我第時可能會有小朋友，但系我唔知點樣去 同小朋友溝通。 我做一個爸爸，我想喺度體驗一下，知道咩叫小朋友。咁喺 你走啦，不如你結婚啦，不如啊，你去嗰啲醫院嗰度湊小朋友咪得咯。 但係好奇怪， 咦？我突然間又唔知做咩同你做訪問咧。我突然間失控第二次啦，好上身，仲有啲台山口音嘅喎， 好奇怪喎。嗰個見我嗰個咧，嗰個老細咧，又唔好似你咁講喎。 係， 我就係聲聽到好似你咁，同我叫其他人翻屋企，我請呢個。 好。斗争喧哗，不必要为着实现彼此片言，赶不上发表指责，赶不上说他不对，没有一刻休息空间。还记得某天家中思想已变得一空，将所有断续混乱不安淡忘，不想要每天争斗，真假我已经睇透，没有一点一点担忧。世界正义变沿途太多欲望的壁牙，我已厌倦了在从前常被受